出国滑雪的行程呢？ 不经街道， 价格亲民，入门容易 ，CP 值高。哇，还有浪漫的小法国村跟韩剧景点哎。 对啊，我们就跟着雄狮旅游去韩国京畿道滑雪吧。 苏打绿的精神只有音乐，没有别的。 你都不会写的话，你都不会吹的啦。 苏打绿，德国交响乐团，一年后制时间，13首音乐，17首影像，故事未了。秀团3年前的完美呈现，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BD 12月30日正式发行，林伟哲音乐社，环球。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信。 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心有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脚步时常顺势的归类 Welcome me for ya， 好戏是现在开始，游戏规则由我定制，准备承接泰坦意志 Welcome me for ya， 再多不敢占领你别见怪，累的累的别理天才我不意外， Get it get it 梦想到手绝不放开， We gonna fly high fly to the skyMake me crazy crazy baby baby honey honey 锁定你泰坦狙击要小心 Make me crazy crazy baby baby honey honey 就要你敞开心就可以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远古的神话传奇，挣脱束缚，解开千万年封印，等待时机，死期再起，人们呼唤泰坦精神再临，用炙热羽翼煽动星星之火，世俗的枷锁早已受够，成王败寇或出去再说，不管后果是血由我掌 舵。Sorry, sorry, 多不敢占领你别见怪，累的累的别理天才我不意外， Get it get it 梦想到手却不放开， We gonna fly high fly to the skyMake me crazy crazy baby baby honey honey 锁定你泰坦狙击要小心 Make me crazy crazy baby baby honey honey 就要你敞开心就跟我一起吧 Li la li la li la la Li la li la li la Li la li la li la la Li la li la li la Li la li la li la la Li la li la li la Li la li la li la la Li la li la li Huh, 还在犹豫吗？时间很多，改变就趁当下，不要再说傻傻傻。瞄准失败，一起必杀，这场革命责任我一肩扛。我先挡，我想利益放两旁，诱惑被典当，失败被流放。披上铠甲，战鼓响起，带着我君临天下。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Make me crazy crazy baby baby honey honey 锁定你。 根据地要小心。 Make me crazy baby honey 就要你敞开心，就跟我一起吧。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 12:05，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今天的一开始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我们这一周都在送你的活动 Titan 泰坦活动周。请问你知道刚刚唱这首 Make Me Crazy 的 Titan 要怎么拼他们的团名吗？如果你知道的话，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0223639955，拼出 Titan 要送你他们的 Crazy 头巾哦。英文考验时间 Titan 巨人要怎么拼？嗨，你好。 喂，你好。 请问你要怎么称呼呢？ 绿茶。 绿茶，告诉我们 Titan 要怎么拼？ T-I-T-A-N T-I-T-A-N。 恭喜你，绿茶，电话不要挂断哦。 好。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Tiesto 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Red Lights。 我是马克。那么今天1月19号来到了星期四，玛丽去哪里了呢？玛丽因为今天就是一样有工作，大家还记得她有一个综艺三国志，她要负责担任蜀国的美人这件事情吗？对，所以今天呢就是她的工作要早起，所以她没有办法在青春点一点的现场。今天的两个小时呢，难得我们有寿星啦。1月19号的寿星无脸男最近发现呢，总是汲汲营营的过生活，感觉自己好像渐渐的用这个死鱼眼在看世界，没有了热情，所以今年给了自己一个新功课，做努力是一个可以满足内心精神的目标，能在很久以后对未来的自己有一个不后悔的交代。什么啊，好想知道，好想知道你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哦。他要点播一首歌曲，是萧红人的老大。好，想要一首正能量的歌曲。最后他私心想要亚洲华人女单吴玛丽女神用最迷人的声音祝我生日快乐。 这叫什么？这叫墨菲定律。但是还是要跟你说一声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在那另一边，也有一个我，心情却不同。我祈祷，我试着坚强点，我祷告，等阳光照亮我的脸，继续看见。没有谁比得上这光线，你是我心灵的泉源，地下照亮我，其实我真的很想要掉下眼泪，能不能让我稍后人别再沉睡？ Oh dear God, Oh dear God, 我愿意承受你给的一切，好似我现在就来到你 如果你是一天的生日寿星的话，你是一天的生日寿。如果你是最近的生日寿星的话，欢迎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不对，是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青春点点 Facebook 上面在网志区里面呢，有生日快乐的留言区。一月份的生日寿星，欢迎你在上面留下你自己，像今天的无脸人，留下了他的新年的新的一年新的生日愿望。但我还是很想知道。你都已经失去了，就是你觉得汲汲营营，你觉得对那个生活好像没有什么热情，你觉得好像有点死鱼眼在看这个世界，你是如何找到了一个正面又积极的能量，然后交给自己一个新功课，让自己在新的一年每一天每一天的去努力，然后你又说这个精神这个目标是可以满足你的内在精神的目标，然后这个目标在未来，从未来的眼光往现在看，又会觉得你会感激现在的自己，究竟是什么啊？好想知道哦。 他就回来，我的爱像一个你，一万种回忆怎样也绕过不去，说爱很容易，依然等着你。三天两夜聊不完的话题，深呼吸在深呼吸底下，就像那年告别你，你好孤单的心里，爱已不在，心还在，还在。我的爱，把它找回来。我的爱，像一个你，一万种回忆。怎样也绕过不去，依然等着你，等你的回应，你在哪里？我的爱，把你找回来，我的爱没有伪装，不是爱你的我还在这里。如果你听到这首歌曲，就像我们的心里，我的爱永远봄봄봄봄이왔네요그대없었던내가슴시렸던겨울을지나또벚꽃잎이피어나듯이다시이벤치에앉아추억을그려보네요사랑하다보면무뎌질때도있지만시간마저사랑이란걸이제알았어그대여너를처음본순간나는바로알았지그대여나와함께해줘이봄이가기전에우리그만참아요이상은망설이지마요아팠던날들은이제뒤로하고말할거예요그대여너를처음본순간나는바로알았지함께해줘 放松。 林俊杰作曲制作，易家扬作词，听见容祖儿第一百个我。 闷得很都不说话的，不怕苦埋头去做，吃不下才有叫满桌，像个男人好怕人啰嗦，但是还有他没说的第一百个我，一点一点咬得正生活的苹果，爱干净的我却弄乱房间睡了。 爱情的礼物，容祖儿装傻。 我们多会装傻，啊，用老朋友当遮掩吧，欢笑真愈假。 情歌悠然，劲歌热辣，对唱深情。容祖儿《一百个我》国语新曲加精选，收录两首新歌加七张专辑。31首国语金曲，原来祖儿一直在身边。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喝王老吉凉茶，直接送你澳门来回机票。现在购买王老吉凉茶，不必抽奖，直接送你澳门来回机票。赶快拨打02-2671-0215，02-2671-0215。活动详情请上王老吉凉茶粉丝团或王老吉官网查询。再不抢就来不及咯。 来来来来来，人工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性， 只卡性。 没有台语，就来个方南强老师二加劲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火力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6-8368，2366-8368。成品及博客来网络书店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郭靖。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总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我看到了 寿星回应了，寿星说过着啊，也不是说过着死鱼般的生活了，他说最近就对生活有点没有动力，但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动力，这个新动力是什么呢？一个内在精神目标是什么呢？寿星说他一直很喜欢音乐，大学的时候有玩了吉他，但是呢他想要认真的学一项才艺，就是钢琴，最近存了钱下定决心买了。然后呢他又说了，虽然老师有说成人学好像不容易，但我相信只要有心就一定可以的。 干巴爹， 这刚好跟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有关。今天呢我终于把 Westworld 看完了，然后我不知道就是 Westworld 在台湾的 HBO 翻成什么，反正照字面意义翻就是西部世界这样子。好，那这一部作品呢其实是一个科幻作品，他在说呢在未来的时候人类打造出了一个乐园，然后这个乐园里面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这些人呢其实都是仿真的机器人，可是他看起来跟人一模一样，然后他们是用程式控制的。那这个乐园打造出来要干嘛呢？用来满足人类的欲望，就是人类我们都知道我们底部有一些很肮脏很龌龊很没有办法跟人家说的想法跟想望，就如果一个人来说会有一些什么肮脏的想法呢，譬如说我很想要看到一位美女，我就要冲上去，我就要把她衣服剥开，然后我就要就是侵害她，或者就逞自己的兽欲等等，就是这类的。或是比如说金钱的欲望、权力的欲望、名声的欲望，或是杀戮的欲望，也就是有没有一个世界我可以在里面不用负任何责任，我可以不断的伤害人家。有点像最近这几年是不是有一个很红的电视反正就是最近有一个很红的游戏是不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当一个坏人，你当然也可以在里面当一个好人，然后你在里面就是你可以就用你的车子去撞人啊，然后去杀人啊，瞄准人家的头爆头啊等等之类的。对，然后西方极乐园，好，感谢大安区陈金峰。西方极乐园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乐园，就是让有钱人你可以花钱进到 Westworld， 然后去释放你的欲望，不管你是要走这种刚刚我说的那种比较邪恶的欲望，还是你要走这种比较 noble 比较崇高的欲望。他当然也提供一些崇高的欲望，譬如说你想要当个英雄，他就有很多的故事线让你去说，哦，哪里有一个盗贼，哪里有一个很坏的十恶不赦的人，我们需要你去帮我们抓起来，然后参加我们的警备队，然后你就可以去抓他。那最棒的地方在什么呢？最棒的地方在于这一个世界是一个没有危险的世界，就是对人来说没有危险，对一个真人来说进去以后没有危险，就是里面的机器人会反击，但反击之后他们的子弹只是塑胶弹，所以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但是只要你发射枪的话他们就会真的死掉，所以是一个很不平衡的世界这样子。所以一开始呢就对于这个设定觉得哇很壮观，很宏妙，很精妙。那一直以来我都非常非常喜欢科幻题材，当然就是今天看到了最后一集以后大受感动。 Brand new girl, me a single. Different man, you go swing to. Him Sing a my up here, drink to Sugar never takes for granted。 跟机器人有关的科幻题材最后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好，你设计出人，设计出了机器人之后，然后呢那个机器人就是它不会死啊，不像人，我们人就是会死嘛，就是会老啊，会生病，机器不会啊，然后用程式运作，又觉得你只要给它一个很明确的指令，然后机器人就会去遵循这个指令，就是照这个指令走，觉得他们非常非常强大，不像人类常常有很多的情绪会左右我们的决定，上一秒我突然想要吃苹果，然后下一秒突然我却走向了橘子摊，就是很奇怪，有常常我们会做出一些明明我不是这样想，可是我去做了这样的事情，可是机器人好像就不会这个样子，所以很多的科幻题材最后就在讲说机器人是不是会取代我们，然后机器人是不是会就是反扑，然后这些电影太多了，不管是什么 iRobot 啊，或是骇客任务，虽然讲的是真实，可是最后他那个年代那个时代其实是已经被机器所统治的年代。好，那 Westworld 在讲什么呢？ Westworld 的前半段其实都还在讲人类对于机器人有一个完全的控制权，可是直到后面才这个故事才开始发展非常非常的引人入胜。今天触动我的两句话想要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跟今天寿星所讲的有一点点的关系。在这个乐园里面的机器人呢，他们就是供真实的人类杀戮嘛，所以就我们看到他就可以把他杀掉，杀掉以后呢他就会被丢到地下室，丢到地下室然后重新呢那个城市再滚一滚，然后修复一下，他们又变成一个新的人。那以往呢这些痛苦的记忆会干嘛呢？就我就直接把它消除掉，因为他就像又像是一个崭新的机器人，然后又继续在讲他的 loop，就讲他的台词这样子。好，所以他有一点点限度的即兴发挥，就当我说出一些话，譬如说我跟你们说哦，你们都是假的，你们是机器人，或者就说你们根本这个世界是假的，我只要说这些话的时候呢，程式会自动把他们滤掉，他们就会说我听不懂，或是会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然后就这样糊弄过去。好，总而言之呢，可是在这些机器人当中有几个他们的感知能力比较强，他们觉醒了，他们 awaken 了，然后觉醒了以后就会开始要意识到什么呢？是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对，这也是就是科幻题材会一直讨论的那个一个主题跟重心，关于人类的意识，关于大脑的意识。最近刚好也有一本书出版，然后书名应该就叫我是谁吧，在讨论的就是意识这一件事情，他已经不是在讲脑科学了，已经在讲意识了。究竟意识是什么？我们有办法触及意识吗？我们可以探测意识，我们可以去看到意识，然后去观察意识吗？这是有办法做到的吗？那意识到底又是从何而来呢？所以觉醒的机器人之后呢，就他们在他们的那个西部世界里面，有些故事是已经被写好的，有些他们 improv， 有些就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然后最后他们就说，其中一个觉醒的机器人说了这段话，他说哦，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的美好，然后他们陷在这个美好的陷阱当中， The beautiful trap is inside of us， 这个美好的陷阱，这个美丽的陷阱就在我们的体内，他讲的是城市，就在我们的体内， Because it is us， 因为那就是我们。好，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然后要记得那些机器人长得都跟人一模一样哦，所以其实作者在写这一段话的时候，这段台词的时候，他表面上好像在写机器人，但 我们人类何尝不是呢？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有自由意志的真实人类，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有选择权的人类，这些美丽的陷阱难道不是藏在我们的体内吗？就是你可以完完全全的知道你为何做这个决定，为什么今天你选了 A 而不是选 B， 为什么今天下床的时候你是用右脚下床而不是左脚下床，为什么每天你大部分下床的时候都是用右脚下床不是用左脚下床，或是为什么有时候你明明很想要吃卤肉饭，然后突然你又觉得好像炒面也不错，然后你决定当你决定要去吃炒面的时候，结果你最后你吃了水饺，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好，所以这个 beautiful trap is inside of us， 就是在我们的那个体内，然后因为它就是我们，就是这些程式就是我们。如果你知道 NLP 的话呢，就是那个什么神经语言哦，神经语言，神经程式语言。然后之前在节目上面可能也讲过这个东西，就是说他把人类的想法思考其实也想成一套的程式，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遇到了某一个事件，遇到了某一个人，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那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嘛，可是他说这其实就是程式设定的，那就是你一个人的程式。好，所以这个程式会决定了你如何面对这个外界世界的反应。以这种方式来看，我们其实跟在西部世界的那些机器人差异没有太大，就是我们都是被我们内在的那些 beautiful trap， 那些美丽的程式陷阱给限制住了我们。我们觉得有些事情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就不会去做。我们觉得有些事情有可能哦，有的人就会想要试试看。同样一件事情，有些人就觉得不要浪费时间，同样一件事情，有些人就觉得不行，我要去做。9:39，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星期二到星期六的凌晨12点钟到2点钟，我是马克，我是欧马克。今天呢就看了 Westworld 最后一集，在最后一集里面呢也用了西方艺术史上面很经典的一幅画作，米开朗基罗那一幅好像天神伸出了一根手指头一根食指，然后呢人类在画面的左下角也伸出了一个食指，然后呢这个作品呢在西方艺术史的艺术评论上面是说，哦，这是一个 enlightenment， 这是一个启蒙，这是一个启发。启发什么呢？就是上帝或是天神把智慧传给人类，智慧的火炬或智慧的光传给人类，然后光一直是在西方世界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就是因为有光，所以人开始有了启蒙，开始有了理性发展，然后才有我们现在我们这些科技有的没有的这些东西。但是又说这个艺术作品呢其实也有一个另外的隐解读，这个隐性的解读是说，当初呢米开朗基罗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其实把那个天神后面的那个看起来好像天神是在坐在一个布幕上面，好像是靠着一个很舒服的垫子，其实那一个图形看起来是一个人类的大脑。所以其实要传递的讯息是什么呢？传递的讯息是同样这一句话也出现在那个 Westworld 当中，然后看到以后让我觉得被电到。 这句话叫做 The divine gift is not from a higher power, it's from our own mind。就常常我们都在说这个人有没有才华哦，这个人有天赋，到底天赋是什么？是神给你的吗？是上帝给你吗？对于西部世界的那些机器人来说，人类造物主是他们的神嘛，对不对？所以人类可以调他们的那个素质，可以调，就像你在玩三国志的武将，你可以调那个我的武力我要让他多少，我智力要让他多少，然后我的什么要让多少，然后电脑游戏就会有一个设定，就是你可能只有100可以分配，100要分配到或是200要分配到四个格子这样，然后你要看你要分配到哪里这样子。好，所以The divine gift, 那个天赋，我们都觉得，哦，好像这是上天给我们的，老天给我们的，或者我们现在不知道，无法解释，如果你是无神论者的话，你无法解释，就是，我天生的啦，就是我有没有这个才能是我天生的。但这句话就是说 ,the divine gift, 那个天赋其实不是 from a higher power, 不是从一个更高的权力，不是从一个比你更强的人，不管是神还是宇宙造物主给你的。那个东西，那个 gift, 那个天赋，那个才能 is from our own mind, 是我们自己的脑子，是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自己有没有那个才能的。所以要回到今天的寿星无脸男，买了钢琴，然后老师说成人学钢琴会比较难哦。同样的，这样的想法跟限制，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听到这样的限制。不管这个限制是学语言，很多人就说学语言的精华时期就是在小时候，你错过的时候，你之后语言就没有办法学得很好哦。然后吴玛丽昨天前天刚从韩国回来滑雪，她给了我们一个她自己的亲身观察，小朋友在学滑雪的时候完全不怕摔，不像大人就会怕东怕西的。同样就是，可是明明我们比小孩子多活了几年啊，小孩子假设五岁，然后假设我们是25岁，我们比小孩多活了20年，我们的能力哪一点会比不上一个5岁的小孩？这一点你怎么想都想不通啊！就是我们的5岁小孩子，他们可能连手都还没有办法好好的张开合起来，他们的运动能力可能不够强，他们很多他们智力发展任何完全都无法比得上一个25岁的人。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觉得有很多技能的学习，当你成人了以后，你没有办法赢过小孩子的学习。你不觉得我们的思想跟我们脑子给我们自己的人生设了很大很大的陷阱跟限制吗？ Don't ask my opinion, don't ask me to lie, and beg for forgiveness for making you cry.Making you cry. I'm only human after all. I'm only human after all. Don't put your blame on me. Don't put the blame on me. Oh, some people got a real problem. Some people out of love. Some people think I can solve them.I'm only human after all. Don't put the blame on me. Don't put the blame on me. I'm only human, I do what I can. I'm just a man, I do what I can. Don't put the blame on me. Don't put your blame on me. 坚强，坚强 ，Shiny 姚一晴 ，Getting Stronger。 Every time when I'm not getting stronger， 我问自己还有什么期待 ？I try。 Why can't you stay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我不想把你分开，跨过了阻碍，勇敢的面对未来。窗外的雨也停了，狠狠刺痛过，却还逞强掩饰着 一个伤痕，换一次成长，勇敢离开，成为更强的自己。 Every time when I'm not getting stronger， 我问自己还有什么期待 ？I try， Why can't you stay just？ 二十岁的无畏渐渐渐强 ，Shiny 姚一晴首张专辑《Getting Stronger》渐强 ，EMI。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大家好，我是聂云。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是对于中途失明的视障朋友而言，却非如此。他们失明后，历经生活、心理、职业重建等历程。 请支持有声书学会。 捐款专线02-2389-4915。 礼尚往来，飞碟之星来拜年。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新的一年，我们希望我们动力火车的专辑能够大卖，演唱会一场接一场的。 祝福各位听众，鸡年到， 鸡运到， 金鸡报喜过好年。 现在就上飞碟脸书粉丝团参加礼送旺来机不可失大放送活动，就有机会得到牛轧糖知名品牌大黑松小两口提供的鎏金贺岁礼盒哦。 大家好，我是谷谷。 10:49，就爱电你 UFO， 我是马克。今天呢，玛丽因为有早上的工作，所以没有办法在凌晨的时候这么晚的深夜陪着大家。不过青春点点今晚依旧是现场的。如果你有任何事情想要打电话进来分享分享说说，也欢迎你0223639955 0223639955。当然你也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Control. These circles underneath my eyes. 前天呢还看到了一篇网络上面，我不知道算有没有算疯传啦，但是我看到有两三个朋友都同时转了这一篇文章，蛮疯狂的，关于一个交大资工系的学生，然后为了要做出一个机器，算是他的创业计划，然后延毕了半年，他把这一切的心路历程给写下来的故事，写了一共23篇的网志，然后有很多很多人的转发跟分享，看完了以后真的是一看了以后停不下来，就要一次把它看到底。在看这一篇文章的过程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哪，他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人类，就是我希望全世界的人类都可以像这个样子。对，就有很多事情，譬如说想到了有决心就去做，然后光这一点我就觉得哦，太酷了，太佩服了，就有这种的执行力。然后呢，为了想把心中的一个想法给做出来，他可以去学习很多很多他不会的东西，然后不会，他没有就此却步哦，他没有想说哈，这这么难，我怎么办？他就开始学哦，就学，就算跟他背景完全不相关或跨不过去，他就开始学，在网络上找资源，然后找网络上那个教学 tutorial， 看，然后自己慢慢拼凑。知识上面的学习是这样，体力上、体能上面也是这样子，有很多事情是必须要负重，要搬很重的东西，然后走很远的地方，然后呢每走一趟都是。对，我光用文字看他就觉得那是折磨，可是他就这样一趟又一趟的做，一趟又一趟的做，然后他要创的那个东西呢，现在回头想起来，我自己觉得啊，现在回头想起来好像有点，因为可能其他人已经做到了，已经有做出来的东西，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蛮执着的，他就要自己做出一个这样的东西来，所以他不断的实验事物，然后。那个实验就跟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个爱迪生的故事一样哦，就你要做好多次的实验，然后每一次实验你都要打那个膜，然后那个膜也都是钱，然后那个膜也都是要等时间的，不管是精力、心力、时间都非常非常的耗费，但是他还是去把它做起来了。对，那时候我看到哇，竟然这种决心、这种毅力，我觉得实在是太了不起了。然后这种求知欲、这种正面乐观的情绪、心情，然后这种理性，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理想的人类，他就是具备一个理想人类的身体素质啊，还有心理素质啊。12:55，青春点点点 ，App 上面俊廷问是哪一篇文章？好，我等一下找一找，然后再跟大家分享在 App 上面。 从前前前世开始，我就在寻觅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就是 Red Whips。

Cannot do without a man in your life. Oh, where was he when you needed him most? All the lies and our tries ain't good to go. Find a better man. Get out there, find a better plan. Plan A, plan B. Just believe in me. He took your son and carried along his walk, man, straight out of town. On another long and busy day, getting late, getting paid, better move away. From your face to you got things to do and do shit to me. Nobody tells you what to say. 顺子的没有丑女人，我觉得没有丑女人这个概念，当然他在里面讲的是爱情里面没有丑女人，说每个灵魂都是100分，但说没有丑女人的这一件事情，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都是一样的，就跟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是一样，就是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脑子在限制我们自己，说我们做不到，不可以，没有办法，就是我们自己的脑子的那个程式没有办法改写过去，我们就一直被那个程式给制约住，就是、哦、不行啊，我半夜我就是一定要吃盐酥鸡，我不吃的话就是不对，没有人告诉你一定要吃的，你也可以不要吃，从今晚开始你就打破了这个 loop 了. Determined by the price of my clothes. No matter what I'm wearing, I will always be in the然后上个小时呢，我说我看到那个很奇妙，为了他要创业，创个自动饮料贩卖机，不是贩卖机，自动饮料产生器的这个机器，然后他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实验，投入了很大量的精力跟金钱。然后我觉得我看到这个人以后，我觉得天啊，他就是我理想中的人类模样。我觉得他，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跟他一样的话，这个世界实在是太美好了。这样子，我自己就很希望，就是我有他这种执行力，太羡慕这样子。好，但同样也是用我刚刚那个说法，就是我羡慕人家有这样的执行力。那我跟他有什么差别呢？我跟他没有差别啊，我们都是人，所以他做得到的话，其实应该照理来说，我也可以做得到，对不对？所以一样是我脑内的那些限制，就是懒惰程式限制我没有办法变成跟他一样这么的有求知欲跟行动力跟执行力。好 ，anyway， 然后因为看完了他的这23篇的网志以后，觉得非常有趣，所以就去看了一下他的 Facebook， 然后看了他其他的网志文章，然后看了他的 Facebook 以后，也就觉得说，果然没错，这种人就是他想要做什么，他就可以把它做到的人。所以他如果想要一个很好的身材，他就是会去健身跟重训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就是，找有胸肌、有背肌、有腹肌的人。然后呢，他最近在当替代役，在替代役里面呢，他又发展出一个新技能。这个新技能，那个人觉得很无聊，或很没事这样子。但是在练习这个新技能的过程当中，他也得到了很大的启发。这个新技能是投篮机。 他说在台北市的替代役中心的一楼有那种免费不用投钱的投篮机，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投一直投一直投。那他第一次他没有打，他不会打篮球，所以他投篮机就是想当然尔他也就投不太进，第一次投的时候。那投篮机的机制大家应该知道嘛，就是一分钟之内看你投进了几球。那如果呢你过了100分，前面的不知道几秒钟都是两分球的，两分球两分球，然后到后面倒数计时的时候会投进，就是三分球三分球，大家应该玩过这个嘛，对不对？好，然后如果呢你的积分譬如说一开始累积到不知道50还100，你可以进入到第二回合。但如果你一开始你就投不了多少球的话，一开始那个积分就很少的话，你这个游戏一分钟就没了，你一分钟就结束了。好，那如果呢你投的还不错，你可以进入到第二分钟。那在这个第二分钟之内呢，同样的就是也是前面两分球两分球，后面三分球。好，那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看过那个分数有高到多夸张的啊，之前好像在电视节目上面有看到那种妈妈很厉害的，就是投篮机神母，那个投篮机妈妈，然后好像可以到三四百分四五百分，非常厉害。刚刚我说这位交大资工的仁兄呢，他就是在替代役的时候蛮无聊，他每天就会去投一投。第一次投的时候呢，他只投了30分，所以就只能玩一分钟就没了，还被他的同学笑，被他的同梯笑，笑说你很烂欸，就是投30分，就他被激到了，他每天都要去投。他现在600分，然后他写了一篇网志，他呢在几个月前写了一篇网志，这篇网志是当他投到500分的时候他写的网志。那这个网志呢在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讲练习的重要性，就是从投篮机看练习的重要性。他前几天我看他 Facebook 他已经破600了。所以从这件很简单的小事，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人生下来，他内建那个城市如果不一样的话，就是真的会走完全不一样的人。因为当我第一次假设我不会打篮球，然后我投了30分，我觉得哦，啊，这也没什么意义啊，就是反正我以后不会打篮球，这也只是消磨时间嘛，就30分就30分啊，我就走了，对不对？但是就是有人会觉得说，嗯，为什么我只有30分，为什么人家可以到300分呢？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练习练习练习练习，到他现在到了600分，变成神人等级。这就是一个限制性思维、固定式思维跟成长型思维、进步型思维的差别。固定式跟限制性的思维是什么呢？就是会觉得没有啊，我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啊，就你不要想要改变什么人。没有啦，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啦，我就这个样子啊。通常就是有固定性跟限制性思维的人也会比较相信那种说法，就是我刚刚说哦，没有啦，学语言黄金时期就是在小时候，所以我现在长大了，我永远不可能学得好，不可能。或是呢他会比较相信算命师跟他说的话，哦，这礼拜那个唐立奇老师跟我说什么，星座专家说什么，紫薇老师说什么，面相老师说什么，八字老师说了什么，然后我可能就哦，进步性思维的人呢就会觉得没有啊，我的人生就是不断在成长，我遇到了关卡，遇到了坎，我就是会试着去跨它，我就试着把它跨过去。命运是在我自己手里，就是所有的技能不管他们已经学得了还是没有学得的，他们都认为他们学得会，然后那一把关键在于他们的脑子，在他们脑子觉得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不管你认为有没有意义，我赋予它意义，我觉得有意义，我要去做，我就会做得到。 这把金曲就是 新台威，唔通藏在心肝底。赖明伟抒情推荐，伊是阮老爸。 虽然真严格，有时会讲笑话，上惊伊发生的。我会记得中甲伊无讲几句话，其实想袂陪伊饮一杯茶。啊，点点为着家风雨吹，伊是阮老爸，看伊吃的穿的拢嘛无偌多，早顿一碗月。那春梦一双眼，敢有好好照顾你身体？啊，头鬃渐渐被风中吹，伊是阮老爸。若无你来牵着阮的背去底，幸运阮一个，阮不是无人的。感谢天地，感谢阮老爸。 摇滚公主赖明伟，出道九年，首张个人台语专辑《心乃威》。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有人说，等待是幸福的，因为知道等得到；但许多弱势的家庭根本无法等待，因为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没有着落。我是孙悦，请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捐款1000元，认领一个1919食物包，让弱势家庭三餐不断炊。 爱不了，放不下，舍不得，唱不完。 为你唱过的歌。 帮你领进深情摇滚大爷们。 大家好，我们是 831。 好淡啦，好淡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好淡啦，好淡啦。 我今天就是废话很多。 准备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 19号，今天是星期四的凌晨1:21。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在1到5的晚上，2到6的凌晨，12点钟到2点钟的2个小时，陪你度过一天的一开始，午夜时光。 Continue learning. I never meant to do those things to you. And so I have to say before I go that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o change you, I used to 话说呢，今天是1月19号，然后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今年学测何时呢？1月21号，所以就倒数一天多。我记得在青春点点刚开始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想当年，就是马克跟玛丽都还很屁的时候，还很年轻的时候，然后那个节目好像真的也比较青春的时候，也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国中生跟高中生在听，然后可能在学测前或者在指考前都会有一个限制令说今天晚上高三生不准打电话，就是高三生就是你要赶快去睡觉，然后好好为之后的大考做准备。对，曾几何时，就是你看这个时代的变迁真的是快到令人无法想象。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每天就是过着日子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的人，你都会觉得没有啊，我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其实你回头看8年前的生活，然后再对比你今天的生活习惯，其实你的生活已经有大大大大的改变了。这个改变在什么呢？这个改变在，我觉得不管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你就一定会体会到这一件事情。就在8年前的时候，可能你还不是一个低头族，到现在你要找到不是低头族的人，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하루종일 I'll sing for you 다가오기만을기다리는 girl 1:29有要考学测的高三生们还是要送你一个 干巴爹 My intuition is telling me there'll be better days Yeah My intuition is telling me there'll be better days Lights Yeah My intuition is telling me there'll be better days I sit inside 话说是因为今天我话讲太多所以没有人敢打电话嘛就是还是会觉得我要看看欧马克他自己到底可以讲多久呢0223639955如果今天晚上你有想要分享的事情的话也欢迎打电话给我As if he's spiteful like them white folks that control the jail See I believe if God is really never judge a man Because he knows it's all and therefore he would understand The ignorance to make him take his brother life The bitterness and pain that got him beating on his wife like, I know you're desperate for a change, let the pen glide But the only real change come from inside But the only real change come from inside But the only real change come from The cemeteries are unchanged, I see men cry But the only real change come from insideBut the only real change come from inside But the only real change come from My chosen religion Jesus peace frozen from sinning Doing dirt hoping to God He know my intentions To see a million before I see a casket I got a baby on the way No he gon' be a bastard I'm living fast like I'm in a drag race How that cash tastes When I was a senior I was balling on my classmates Put three bullets in my car Won't hit the gas tank Know I got an angel Cause I'm supposed to have a halo right now My lifestyle destined for a federal facility For my ability to make them birds fly Beans won't get higher thanThe birds are you and who am I to tell it what to do I just apply it's economics my business ain't got the suit and tie keep a pistol at all times what was mine I can't oblige dog I work too hard so reach for it get referred to God I'm going hard I know you're desperate for a change let the pen glide but the only real change come from inside but the only real change come from inside but the only real change come from the cemeteries are in chains I see men cry but the only real change come from inside 02-236-3995嗨你好请问你是 我是凯尔 谁 喂听到吗 谁你是谁你是谁 哎，马克吗？ 啊，嗨，你好啊！ 你好，我叫巩巩。 巩巩啊。 我以前要打一通电话进去嘛。 嘿。 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 因为我刚才听广播说你一个人很寂寞。 嗯？ 就是说， 我没有说。 今天忙着请假嘛。 嘿。 就是你一个人主持，我说。 所以这个寂寞是来自于你脑中的想象，对不对？ 嗯，对。 OK。 后来我总觉得说，我要该怎么讲呢？我觉得说要怪过年的时候嘛， 嘿， 现在就是说我们都在大扫除， 嘿，哦，好早， 我们现在开始大扫除，就是说先清一点，啊，慢慢清也可以清得完。 是， 那，啊，你在你家，那不会大忙清你家里的大扫除吗？ 哈哈哈，你说什么？拿个大毛巾去我家大扫除什么啊？ 我说你会不会回你的家庭里面大扫除啊？ 我说我会不会回我的家庭里面大扫除？ 对， 回我的家庭是说回我爸妈家， 对， 大扫除没有我没有 我没有， 是不是应该要？ 我觉得只要自己说有时间的话，倒是可以啊。 啊， 因为我觉得说你们上班也很累，服务业真的说。因为我每次常常听到台风天，你们也是每个人还是要在广播的时候上班。 是， 我觉得你们很辛苦。 谢谢。 后来我最近听到你们的音乐教室，我觉得好笑。 好的，感谢您公公。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J.Cole 在他的最新专辑当中呢，有一些歌曲是很轻声，应该说很多的饶舌歌手在写歌的时候，都把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的朋友写进去。其中呢，也写到了在黑人社区当中打打杀杀的、贩毒的、枪战蹦蹦的，每年不知道死掉多少人。那当然也会有孩子他们不想要在这个样子，他们想要活下去，他们不想要就是这一辈子就只能贩毒，然后只能在枪口下讨生活，很急于想要改变。但是 J.Cole 这首歌歌词就唱着，真正的改变是从内在的改变，就在外在上面，你想要在外在上面看到改变的结果，但实际上的因要在内在开始做。 它是一只绒毛玩偶，它是绿色的样子，是北极熊，应该是怕热的。但是它是那年春，那男孩带着女孩在热闹的肯丁街用飞镖射到的。他们合照了几张在星巴克，身上穿着鲜艳的扶桑花色。那时小熊的表情还有些生涩，从此他们的生活都有他跟着，有他跟着的时候，他们 这一段变了情啊，变了感觉的爱情，对，变了情的。爱变了感觉的爱情，想要挽回，你想要在外面做出这样的改变，结果想要挽回爱情，实际上要做的也是要做你内在的改变。究竟你们内在或是你的内在哪里出了问题呢？ 关于小熊的事业，关于你，关于我，关于游，关于走，关于喜，关于否。他不知道人会变，不知道男孩女孩之间为什么沉默，他不知道为什么枕头会湿掉，为什么施暴，分开是迟早，但他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改变他们，他以为他可以，他想问的得体，想懂一些哲理，但没来得及就被放进鞋盒里。在那里面有他们写的信，他们的相片，电影的票根之类的纪念。男孩曾带他去旅行，带给女孩的礼物，也问过她的意见。他们的信每一字一句都甜，提到每段心情，还有常去的公园。看累了，小熊打了呵欠，沉睡在那小空间，那是个冬天。关于小熊的事业，关于你，关于我，关于留，关于走，关于喜，关于否。关于小熊的事业，关于你，关于我，关于留，关于走，关于喜，关于否。当画面停在 old days 抱在一起，男孩回答 always。 嗨，你好。 喂，马克吗？我是凯尔。 凯尔啊？ 凯尔就是 凯尔。Kyle， 你好。 Yeah，Yeah。 嗨， 我要先讲，刚听到你说那个就是节目做很久，然后时间过很快， 嗯， 非常有感觉，因为。我现在在当兵，可是我上次打电话的时候是高中要准备断考的时候。对，就是、 那你是18岁就去当兵了，还是你现在是已经念完大学去当兵了？ 哦，念完大学当兵， 所以至少隔了四五年、五六年以上。 对，就是之后几次还有零星的听过几次你们节目呢，就是都是那种临时起意想说现在不是12点多听一下几分点点点， 嗯， 就是真的非常少机会了。然后现在是刚夜少下少才在对打给你们 偷听， 夜少下少也不用偷听啦，就是很正大光明在听。 那 想说对啊， 下面接少人有乖乖被叫起来吗？ 还好是学弟。 所以是个乖的， 是个乖的。 OK， 对，那就是想要可以稍微的跟大家聊一下，刚刚跟另外一个弟兄聊到退伍要干嘛？ 哦，退伍要干嘛？ 大部分人就是可能大家当兵应该都 强迫退伍要干嘛，通常不外乎都是想说我要休息一下， 嗯， 我要废一下，我要开心一下， 嗯嗯， 对，那他差不多是要年底的时候就是 退伍要退了， 对，他就跟我说我要休息到过年农历年以后，我说嗯，我觉得有点久，他说他要出国玩， 你说从12月退伍然后要玩到譬如说2月这样子， 对，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有点久，我说你想要干嘛，他说他想要出国，我说我以为是出国玩， 嗯， 结果不是，原来他要去非洲， 嗯， 我说你要去非洲玩吗，他说不是，他最近有参加一个救鞋救命的协会， 嗯， 有听过吗，救鞋是 就是 那个很旧的鞋子， 穿过的鞋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他们说那个协会就是在集中各种旧的物资然后送去给非洲这样子， 嗯， 对对对，然后他说他要去非洲参加那个协会的活动，去14天这样 当志工， 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嗯哼， 其实这大概是我当兵以来听过最有意义的，就是听过是我的退伍计划里面最有意义的， 嗯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就算在当兵的话也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 好的，欸，那你呢， 对，我吗， 对啊， 我还没有要退啊，所以还没有想那么多， 你是何时要退，现在其实当兵不是一年而已吗， 对啊，我是最后啦，所以我也是年底啦，不过还在规划中， 呵， 对， 再会了，凯欧， 嗯，好，拜拜 拜拜， 就站在顶楼上看着远方，幻想着希望，吞着绝望， 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文青团，然后他们的歌词常常写的要死不活的，但是他就站在顶楼上然后望着远方幻想着希望但吞着绝望，就听起来很要死不活很负面，但其实你认真想想就是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们还是做了行动，对不对，就是他们还是去执行了这件事情，他们把他们的负面人生至少写了下来，做出了作品，光这件事情就超他妈的正面啊。1:44，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2-6的凌晨，午夜12点钟到2点钟。

由台大、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经济大学顶尖师资在日本授课，同时参访日本百年、千年长青企业，与企业高层面对面交流， 企业永续经营的最佳选择，请洽台大管理学院3366-1729。我 的爱，每个旅人都会期待每个新的旅程更加丰富，也会期待下一站与他重逢。The One 郑淳元全新单曲《行李》全球数位震撼发行中。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 就爱电影 UFO， 时间来到了1:50，感谢今晚两个小时，或是您可能从8点就开始听周三动漫夜4个小时6个小时，整个晚上的陪伴，我是欧马克，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声晚安咯，也要祝你有一个好梦好眠，明天再会。最后呢还是一样，就是也欢迎大家可以 follow 青春点点的脸书、 Facebook， 还有玛丽的象牙塔，我自己的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欧马克的 Facebook， 在这边就跟大家说声晚安，拜拜。